哦，不对啊，没睡醒应该不会听我们的节目了。那么今天呢，咱们久违的深受大家喜爱的流行安记之素人翻唱秀又要跟大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来自我们听众的翻唱歌曲，还有一些原创作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主题就是爱的乐与愁。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 876@163.com 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是 Nicky She 和 Karen 杨思雨合作的想你。那么这首歌的词曲呢，是由他们两个人创作，编曲制作和混缩是由 Nicky She 来完成。那么这个 Nicky 呢，是中国音乐学院大一的学生，他的本名呢叫做沈克，还有一个小名呢叫牛牛。喜欢著名表演艺术家金雅琴和牛星丽的朋友可能听他们提起过这个名字。那么这个牛牛呢，其实就是金雅琴的外孙，那么他呢也算是遗传了金雅琴和牛星丽的艺术细胞，从小呢就特别喜欢音乐，四岁学钢琴，后来呢学京剧。别看他现在才大一，那么音乐创作之路呢早在13岁那年就开始了。那么关于他的故事和作品呢还有很多，我们呢以后可以留着慢慢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牛牛和杨思雨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想你》。 East China, China, China. 我好想你，我好想你，想要每天跟你在一起，我好想你，我好想你，不想每天跟你闹脾气，想要抱住你，想要抱住你，想要跟你一起打游戏，想要抱住你，想要抱住你，我拥有最甜蜜的冲击力。 Please tell me somebody who loves me。 想站在你家窗外，想做你不依赖那个位置，没人能够替代，甚至埋为你改变我的路，想做我依靠的树，我们的故事不谢幕，持续到末日才结束。 Everything was so reachable Even though I did metro 和你的我的每段时光，现在也下日的行走。Please tell me somebody who loves me 想你，想要每天跟你在一起，我好想你，我好想你，不想每天跟你闹脾气，想要抱住你，想要抱住你，想要跟你一起打游戏，想要抱住你，想要抱住你，我拥有最甜蜜的冲击力。就开始通宵聊天，其他人的微信回答只有动态照片，你是我生活的关于爱的甜蜜宝典，无时无刻想要记住我们甜蜜画面。继续的下坠，在一起不会打瞌睡，你的姿势对我来说已经超越了太美，想和你在一起就被你一把抱住，从来不讲道理，爱情的进度超速，喜欢把你的话当真，搂着你的胯狂奔，上升的体温冰水在温，体验没听过的零度分，再继续下去就让我再说一句，我跳动的情绪是爱上你歌唱的旋律。我想问你什么星座，高跟鞋我要去定做，这是我们爱的杰作，有一天会开花结果。我好想你，我好想你，想要每天跟你在一起，我好想你，我好想你，不想每天跟你闹脾气，想要抱住你，想要抱住你，想要跟你一起打游戏，想要抱住你，想要抱住你。 想你来自牛牛，也就是金雅琴先生的外孙，还有杨思雨共同创作并演唱的这样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原创歌曲，创作者呢已经是第二次给我们投递作品了哈，他就是温娜。那么上一次呢，他投来的作品是他负责作词，火箭军文工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耿维华演唱的《幸福的味道》。那么这一次呢，他投来的作品叫做《好姑娘》。这首歌的词呢依然是由温娜创作，作曲和演唱者叫做张奇峰。这是一首为所有男友是军人的女孩以及军嫂创作的歌曲，那么同时呢也算是为温娜的一位好朋友而创作的，讲述的是温娜的朋友经历过的一段和兵哥哥的爱情故事。那温娜呢在给我们的邮件当中就说了，军人是伟大的，值得我们敬佩的人，而军嫂呢同样是伟大的，令人敬佩的，默默地为爱付出，默默等待，守护着小家，他们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我。此刻呢，用音乐致敬，这些是最美丽的人。一起来分享由温娜作词，张奇峰作曲并演唱的《好姑娘》。 从小就梦想能穿上军装，手中紧握我最爱的钢枪，感受训练场上的英姿飒爽，我们的青春在军营中飞扬。如今当兵进军营，远离家乡，体验了酸甜苦辣，雨雪风霜，将我们磨练成精兵，手边疆，心中思念心爱的姑娘啊，好姑娘，你在远方默默地等着我回家乡，你的笑容像玫瑰一样，永远天苦辣，雨雪风霜，将我们磨练成精兵，守边疆，心中思念心爱的姑娘。笑容像玫瑰 做姑娘心中的豪情郎。 好姑娘来自温娜作词，张奇峰作曲并演唱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二首歌同样是一首原创歌曲，是由听众安妮创作并演唱的《不过是朋友》。安妮呢发来邮件的时候就说了，写这首歌是想告诉沉溺于虚无的爱情里的人们，回到生活，珍惜现在，忘掉过去，爱你真正需要爱的人。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听众安妮的原创歌曲，叫做《不过是朋友》。 如果你在我的左右，要怎么去做才算拥有？怎样才说出口？不过是朋友。如果爱上你的温柔，要怎么去做才不寂寞？那浅浅的笑容背后，没有了结果，做的再多都是错。会不会放手才是快乐？那些无心的暗语就不要看破。 过时。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是星期六，那么在今天我们的流行安记素人翻唱秀之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最近我们的听众发给我们的翻唱作品。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呢，就是爱的乐与愁。欢迎各位呢，也是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呢，也期待各位呢能够在给我们发歌的时候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首歌曲，不管什么原因吧，都希望您能够通过邮件来告诉我们，期待各位的好声音。在三首原创歌曲之后呢，让我们进入翻唱时间。那么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最近在网上非常的火，歌的名字叫做《离人愁》，原唱叫做李元杰。那么它呢也算是一首古风歌曲了哈。那么自从首发之后呢，一度是蝉联各大音乐榜单的热搜榜。那么今天要翻唱的这首歌的人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叫做侯若琳。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听到过他演唱的《我要你》啊，什么？各位是不是没什么印象啊？这个可以理解哈，毕竟呢这首歌太火了，翻唱的朋友太多哈。平均五个给我们发送作品的听众里面，至少有一个人发来的就是这首《我要你》。不过呢，我相信这一次的《离人愁》一定能让他给大家留下印象。那么他这一次呢，是直接给我发来一个链接，打开一看呢，里面居然还有一个歌单，是他的好多的翻唱作品，而且呢听了之后呢水准都很高。如果说他愿意的话，有机会我们会在后面跟大家慢慢的来分享。继续来听歌，来自我们的听众侯若琳翻唱的《离人愁》。 春去白了花发，落寞了思量，剪下一缕愁丝，将暮让人梦。情人断了肠，请天各一方，今生与你相见无望。繁华落幕，离人难敢诉无常。昨夜又见当年情，我不归郎。今夜太漫长，今两顾洋洋，今人比枯叶瘦而黄。我饮在江湖悠悠，饮一壶浊酒，醉里看百花深处愁。莫把那关外野游，留佳人等候，梦里生此情高几楼。花落幕，离人难敢诉衷肠。昨夜又见当年情，我不归郎。今夜太漫长，今两顾洋洋，今人比枯叶瘦而黄。我饮在江湖悠悠，饮一醉里看百花深处愁。莫把那关外野游，留佳人等候，梦里生此情高几楼。 醉里看百花深处愁，我把那关望别有留佳人等候，梦里上此情高几楼，梦里上此情高几楼。 离人愁来自我们的听众侯若琳的翻唱。那么在上半时段节目，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叫做《如歌》，是由我们的听众阿库翻唱的。那么这首歌呢，最近也比较火，原唱是张杰，因为是电视剧《烈火如歌》的主题曲，所以说呢，传唱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记得在今年三月初呢，这部剧刚刚开播的时候呢，是真的很火哈，上线18个小时播放量就破亿了，随后呢稳坐网络剧播放量冠军之位，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追过这部剧哈。好吧，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好歌会说话马上回来，我是英超。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听众阿库翻唱的如歌，咱们待会儿见喽。 时间念了眉头的窗花，写沧桑为报思念的马，写绵长情话都舍了天涯，带我去小小红尘随意一下，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写下路让相逢不能马，七月的缺乏长宿在我榻，写风沙缀成年华，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桥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和上游沙尘的影响，上午西部、北部出现了浮尘天气，局地还伴有扬沙。今天白天以多云到阴为主，山区有阵雨，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是星期六，在我们的流行安记素人翻唱秀中，一起来分享的是最近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翻唱作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主题是爱的乐与愁。那么今天呢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没有互动话题了哈，也期待各位呢能够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那么在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单眼皮诱惑翻唱的《星语心愿》，这算是一首老歌了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它呢是1999年上映的影片《心愿》的主题曲，由张柏芝演唱。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播了这首歌之后，勾起了很多听众的回忆，其中呢也包括咱们节目编辑小杜哈。后来呢，他还刻意去网上搜了这首歌曲，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评论。那发出这个评论的网友叫什么，他已经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哈，这首歌呢远比电影经典的多，将近20年前的电影片中的情节和对白，用现在的眼光再去看，难免会觉得枯燥和尴尬。那个时候呢，张柏芝和任贤齐的演技有很多提升的空间，但是呢这首歌就不一样了，现在再来听依旧是满满的感动。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听众单眼皮诱惑翻唱的《星语心愿》。 没有勇气，

后来来自我们的听众麦小兜的翻唱。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听众虚无缥缈翻唱的《没那么简单》，原唱是黄小琥。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算是萧煌奇用来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恩而创作的一首歌曲。那么萧煌奇呢，通过在黄小琥家做装修工人的父亲结识了黄小琥，没想到两个人一拍即合。黄小琥呢，开始为他介绍各种音乐工作。后来呢，黄小琥说要出专辑，萧煌奇呢就给他写了这首歌曲。虚无缥缈发来作品的时候就说了，最开始只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后来呢经历了结婚，两个家庭合并，诞生一个新的家庭，然后发现相爱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不过呢，遇到问题想办法解决克服，就会迎来好的结果，千万不要轻易的就选择了逃避和放弃。继续来分享听众虚无缥缈演唱的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你就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一点啤，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想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一点饮，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 记忆。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今天是星期六，在我们的流行安记素人翻唱秀中，我们一起来分享最近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翻唱作品。那么我们的主题呢是爱的乐与愁，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的作品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作品。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叫做《崇拜》，原唱是梁静茹。那么翻唱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亚亚。《崇拜》这首歌呢，原本收录在梁静茹2007年的同名专辑《崇拜》之中，后来呢2011年的发行精选集的时候又一次收录了这首歌曲。因为梁静茹本身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那第一次录制的时候呢，连续录了3天，几乎每一次录的时候都因为太投入感情而落泪了。那么亚亚呢，在给我们发来自己作品的时候呢，也说自己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2011年，那个时候呢这首歌已经是第二次发行了。宿舍里的一个朋友用这首歌呢做手机铃声，感觉开头的声音很空灵很好听，后来呢就喜欢上了这首歌曲。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的听众亚亚翻唱的崇拜。 你的姿态，你的信赖，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在你之外。 崇拜由我们的听众亚亚演唱，那么这首歌的原唱是梁静茹。那么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啊，非常的劲爆哈，是听众松武翻唱的罗志祥的《精武门》。这首歌呢也算是罗志祥的代表作了哈，记得歌曲的这个录音带里有一段椅子舞，道具呢只有一把椅子，罗志祥和其他舞者呢在上面跳，好像也就是因为这首歌曲他才被冠上了亚洲舞王之名。听众松武说了，最近和媳妇儿呢一起追这就是街舞，他冲着易烊千玺，我冲着罗志祥。罗志祥呢真的算是青春记忆了，虽然说他现在已经老了很多，而且呢体能有点下降，体型呢也胖了不少，但是呢他在节目当中的几次表演依然非常的惊艳，感觉呢宝刀未老，感觉我的青春也跟着他一起回来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听众松武翻唱的《精武门》，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给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那没准呢下一期节目当中就会出现您的声音了。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不见不散喽。 北京航空全部的带气的你准备跟我上街去，要心把地紧紧要照明，什么不通途都搞得定，点燃你眼睛。下到底年轻刷的那一定眼白灵，洗耳恭听快脑期待学习，大发善心守住地，想要学习别要绷紧，要跟我跟进。 I wanna know 你信不信， You gotta know 别怀疑你自己的本领， You gotta know 我是冠军， You gotta know We gotta show。我有一套特别了不起的神经，被套路带进，我是自动人独二来畅通无比，十八的无疑。玲玲，听说你想要报名考虑，你们拉根筋，我看一眼就搞定，凡事都要照规定，进屋门了什么都听，不浪的虚名，不能乱吃冰激凌，不愿意对待所有的敌人都尊敬，大半夜上床戴耳机，接触当催眠的声音，做梦都不停。 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喽。 有什么比占个好几万大便宜更开心的呢？ 啊， 譬如刚在全包园订了装修的我，开心到起飞。 这便宜有多大？ 999一平米，施工建材家具全都管，还送电器，还有灯和窗帘。 你家有80平米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园，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园？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园。 详情店内活动。 哎呦哎呦呦， 这是怎么了？ 真没见过这么耍大牌的，太嚣张了。 哪个明星啊？ 那必然是大牌扎堆的全包园啊，全市一线大牌环保建材， 999一平米，一价全含的全包园装饰，这么多大牌还能是999吗？ 还是999每平米，更多超级大牌任性选， 这个大牌耍得好。 现在打400-606-8866，比任何时候都划算。 400-606-8866，家中就要全包园。详见店内活动，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园。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这老头子。详见店内活动。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